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生日流流族节目咧，真系都唔系未试过嘅生日做节目就 啊！喂，生日快乐啊，牛哥！ 多谢晒先啊！ 系啊，多谢恩仔系嘛？ 系啊，多谢恩仔啊！唉，以前就真系生日呢个时候应该系玩紧啦，而家好似等死咁，唔知点解好似我都唔知点讲啊！ 喂，你几多年生日冇得去玩啊？ 几多年？ 即系几多年冇去玩？即系系咪应该我识你咁耐，应该年年生日都去紧玩嘅？ 其实唔系年年生日都去都。 不过你好少正日。 好少正日系真嘅啊！咁啊，通常都系基本上我三月头就开始庆祝噶啦，庆祝到4月噶。 咁 我系玩劲玩成个月噶，大佬我啲生日 party 啲黐线嘅话先嚟听。咁啊，而家 乜都 冇啊，净系买一部 notebook 度送俾自己做生日礼物咯。咁啊乜嘢都冇啊。咁当然多谢啦，今日呢都收咗两个网友嘅啲红包嘅。 哇，咁好啊。 微信有一个好似99蚊定100蚊啊，有一个好似係88.8。 係冇啲。 咁啊，有一个99.9系啦，另外一个仲做一个100蚊嘅俾港币，我唔好记得啦。 你咪再封关迟啲收101㗎喇喎，我哋。 唉，真係大祸话先嚟。即係啊，咁啊上个礼拜啦都话会讲返啲想当年啦。 咦，网友想唔想听啊其实。 睇个反应都好似唔错嘅，因为其实某程度呢我觉得讲过㗎啦，基本上呢啲又全部都讲过。 应该我印象中都唔係、因为以前你做节目就係你玩完当时就会再讲啦嘛，咁你嗰陣时玩得咁开心点会节目唔 讲。咁当然啦，咁我为会一个以前呢我都曾经做过啲怀旧篇之类嘅嘢。咁以前嘅怀旧篇呢就係、是、我讲我自己嘅经历嘅。咁而家呢个想当年呢就係、是、我係想講返當時嘅環境。咁當然啦，係有啲嘢呢係會喺其他節目講過嘅，但係當然啦，喺個大環境就可能將譬如我講沙井，一陣間會講沙井。沙井我係將沙井嗰時候點玩法呢就將我統一去講。咁會係咪會精彩啲定點樣我唔知啦。 唔係，我覺得會唔同感覺。點解呢、因為當年嘅沙井就係、是、你當年去玩㗎嘛。 係啦。 咁你而家讲返你十几廿年前嗰种回味同埋我哋嘅经历又多咗十几年。 係啦。咁有一对比嘅。 一定有一对比。 咁当然係有啲讲过嘅，但都多少少唔同嘅。咁当然啦，为咗hea时间啦，咁我都係讲返一啲我自己嘅网台经历啦，係咪？ 係好。 上个礼拜呢我咪讲下点解会有自然俱乐部呢个节目嘅。咁其实都未讲住啊，应该讲下点解冇停赖线。 係啊，我都喂好係咯。 就系啱啊！其实听拉就好简单，我唔够时间做。好似上个礼拜一讲，我唔够时间做，因为嗰时候咧喺人民台咧，咁我自己就做咗，其实好多个节目啊，即系其实都系幕后推咪啦。咁我唔可以话自己系监制嘅，咁我即系我又俾佢哋自己监守自盗啦。嗰时候我孭咗有几多个节目咧，街工嘅，同志嘅，女同志嘅，陈景辉嘅。同埋阿小平妹嘅唐楼啊，嗰头佢 四个啫， 咩四个啊？佢顶榜噶啦，基本上顶榜嘅，因为除咗咩四个之后，仲要剪接咧，系而且佢哋要等佢哋，都几 即系个工作量几大， 几大啊！即系做到晕嘅，即系唔系晕喺条街度嗰只晕，即系做到自己都揈下揈下嘅。 咁样 啊，咁啊，当然咁啊，咁啊，我要取舍，即系坦白讲咗，取舍就系一系就取消一个节目，一系咧就我自己唔做。 哦， 咁我就话呢，佢哋系我啲仔女嚟噶嘛，咁我冇可能取消我仔女呢节节目噶，咁咪自己唔做咯，啊，咁当时好犀利噶，当时咧人民台咧有早听最多收听就系风萧萧啦，萧若仪先生啦，啊，咁跟住就风波里的龙门阵啦，即系黄岸贤、梁锦祥、陶君衡啦，啊，跟住排第三嘅咧。就唔系我嘅节目咧，就系、是、何秀兰嘅节目啦。 哦，咁样嘅咩？ 何秀兰，你话我系劲过何秀兰喎。 哇，咁样系、哦。 啊，咁当然啦，听啦都曾经系除咗我自己放弃唔做之外咧，之前我都曾经试过谂过唔做嘅。咁咧，点解就嚟自一单叫大孖哥事件？ 咩事？冇印象喎、 啊。冇印象。 系咯，完全。 咁嗰时候咧，你知听啦嗰、那个其实 係用好粗俗嘅語言，即係屌老母㗎嘛，基本上係用粗口去講去講。 嗰陣時都係劃時代喎，即係以前我哋未聽網台之前，你乜嘢節目即係又 係 電？ 我係全香港第一個喺呢啲咁嘅媒體裏面講粗口嘅人，我係第一個，亦都係即係特登講粗口嘅人，我亦都係全香港第一個喺呢啲媒體裏面，即係聲音媒體好講叫雞嘅人。承認叫雞嘅人， 唔係應該時為係應該大概2000年到係咪？ 2004年到咯， 零冇咁耐係咪？ 2004年，2003年之後先有人民台噶嘛 ？OK。 啊，我搞 DIY 嗰時候就係2004年啊嘛。 哇，17年咯。 啊，2004年4月1日搞 DIY， 跟住就2004年嘅6月30日搞成立搞人民台。啊，咁唔好又搞啊，因為嗰時候就係黃岸賢啦。啊，同埋我梁錦祥啊，仲有一位佢哋開咗個團體出嚟搞，咁我哋嘅幫手啦，佢哋幫手啦，咁佢哋就吸引我哋啦，佢哋啲語言嘅嗰啲技巧。 喂，而家喂有得呼應喎、哦，2003年係因為點解會搞？因為7.1啊嘛。點解有7.1啊？因為2003沙士啊嘛。 沙士啊嘛。 咁而家有呢個新沙士，嗱、我唔會講係咩冠狀病毒㗎、 啊。我都唔會講。 我 係講冇肺啊， 或者新沙士。 我係講冇肺啊，或者係武漢肺炎啊。因為我哋呢啲嘢，我哋揾人揾人講啊，因為我哋唔怕黃標噶嘛，我哋冇黃標， 唔 係而家呢個時候擺得啦，冇廣告我擺，我唔中意個 YouTube 廣告啊，所以我唔擺，而且我知道，就算我擺靠 YouTube 做廣告嘅話，我實俾人投訴啊，到時都係黃標嘅啫。咁、其實所以冇用啊，所以我一向都取消咗擺 YouTube 呢個念頭，我反而係將呢個念頭就叫阿 Wack 搞佢哋搞嘅， okay. 最後佢哋而家都搞啦，以前都唔搞啦。啊！人哋搞咪我同佢講，佢哋唔聽我講嘅喎，永遠都唔聽我講，唔知點解。即係我乜嘢都行先人一步嘅，我做節目講粗口啦，承認叫雞啦，係咪先？喂，我話你叫我雞未？我啊叫過啦。我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啊，嗰啲主持啊，即係我咧，我位嗰啲 partner 唔相信有人會咁樣講啊。 時為係咩 partner？ 有可唔可以開得名？ 我記得嗰時候我就係做聽拉嘅。咁我就講咗之後，我話你叫我雞名陳景輝，我啊叫過啦。我講呢句説話咧，佢嗰幾個主持， 阿陳景輝叫過都唔夠膽答你話叫過。 冇人夠膽，即係佢唔相信有人夠膽喺個節目裏面講呢一句説話嘅，我就叫過啦。我叫過名，我啊叫過。咁我啊，佢哋完全諗唔到會有人會咁樣講嘢噶。啊，咁其實我開好多先河嘅。咁大媽嗰事件係咩嘢咧？因為我就喺節目嗰度講粗口噶嘛。咁啊，當時咧喺人民台啦，嗰陣喺南文台做聽拉啦。咁有個位網友就叫大媽哥，就喺度出咗個鋪，喺度鋪天蓋地喺人民台個討論區鋪天蓋地投訴，話我講錯，唔應該講錯。 你係已經做咗一排， 做咗一排㗎啦。 咁即係其實你都講咗錯一段時間， 都因為其實聽拉唔係做咗好耐啫，基本上 即 係做咗十幾集啫嘛，其實 即係佢就開始投訴。 我做唔到一年啊，聽拉我做唔到一年。 即係個意思，譬如做咗幾多集佢先投訴，定係佢第二集已經 兩三集到啦，前兩集集到啦。咁坦白講，咁滔天蓋地啊，個個討論區都鬧啦，鬧到出去 discuss 啊，鬧到出去其他討論區啦，高登啊，我唔知嗰個高登有冇，總之都鬧啦。咁我覺得意氣難山嘅。因為嗰時候嘅 EQ 冇咁好啊，而家你試下屌下我啊，我講粗口啊，我唔屌翻你。而家你試下屌下我啊，我叫雞我唔屌翻你。即係以前我 EQ 仲未可以 control 得到啊，我就好低落嘅情緒，好低落。因為我唔知係咪自己有啲情緒病，我成日都會無端端單條鋸嘅。 有咩2003、2004年啊，個個都有情緒病、啊。 我就唔知啦。 當其時。 咁嗰俾人鬧，咁我曾經諗住唔做嘅，真係諗住唔做啦。點解？就完全唔關咩仔仔女女啊，咩唐樓嘅程景輝啲節目，我唔關事，我就根本想唔做。咁我今日又收咗何秀蘭電話。咁阿姨就話你係咪想唔做？聽人講啦。咁阿姨就話你唔使唔做嘅喎。咁呢個係你嚟噶嘛？嗱，記住嗰個何秀蘭。 即係贊成你喺 佢打個電話嚟，唔係咁樣講啊！佢係請咗我去銅鑼灣嗰陣 VND 喺嗰陣我哋喺灣仔 VND 做節目噶嘛啊！咁啊，何秀蘭就係請我喺灣仔喺銅鑼灣一間幾高級嘅餐廳裏邊食飯，鋸扒嗰個扒幾嚿水一個， 嗰陣時幾嚿水好誇張， 好誇張噶啦！跟住何秀蘭就同我講咩咧？阿牛言論自由嘅嘢。你係唔需要理人哋喎，咁啊佢傾啊咁啊，你自己反思下啦，諗下啦，唔使唔做嘅，就係因為何秀蘭嗰餐飯啦，同埋佢真係開解到我，開脱到我， 咁我跟住做翻落挺拉啦，就係、是、就所以咧，所以點解咧？我覺得即係我有今時今日啦，唔好話今時今日，今時今日都唔係咩值得俾人驕傲嘅嘢嚟啊，係咪先？總之我攞住支筆對住你哋傾偈，咁係其實何秀蘭幫咗我唔少嘅。 即係如果冇何秀蘭，大家都聽唔到依一集節目。 係，應該係聽唔到，應該係聽唔到，好耐都已經聽唔到啦。我已經可以封咪幾廿年一路做幕後噶啦。OK， 咁啊，所以咧，阿何秀蘭有時有啲喺立法會表現咧差少少咧， 即係你都與人為善， 我都與人為善嘅。咁我唔係話佢真係好掂，但係講真，即係我覺得，哎呀，算啦。哎呀，我个个闹我就系我净系唔闹你啫，咁都俾我有少少自私都得啩，当报恩都得啩，即系我有呢啲咁嘅好迂腐嘅谂法嘅，即系梁锦祥我就唔闹嘅，岸伯我就好少啦，又亦都系唔系点闹嘅，咁你话佢两位有冇问题咧？当然好大问题啦，我都认为好大问题啦，系咪先？但系呢两位都叫做开创始人嚟噶嘛，咁讲真咧，如果冇佢哋，我亦都未必有挺拉，冇挺拉啦。冇聽拉就冇我啦，咁某程度我都要俾翻個 credit 佢咁，呢啲人我係零舍少鬧嘅，唔係即係唔係零舍少鬧根本唔鬧， 係就冇問題嘅，即係你唔提佢你唔鬧佢嘛，如果你提佢要撐佢，明明做得唔啱，我哋就唔啱。 係啦，咁我就唔會撐啦，即係好似何秀蘭有時喺立法會嗰次流會咧，戰制流會嗰次啊，日子民數，哇真係蠢到冇人有啦，坦白講，一而家先講。即係個個都鋪天蓋地鬧啊！黎則訓啊，黃岸賢啊，個個都鬧啊何秀蘭，包括大球啦。咁我喺嗰個時間，我都覺得何秀蘭真係蠢蠢地，但我係一句說話冇鬧過嘅。我鬧我就唔出聲咪算咯。 係啦，唔出聲。 唔出聲就算咯，我唔會話讚你，我唔會話你做得啱。 唔係，我覺得有時做人都有個執墨嘅自由㗎嘛。 係咯，有執墨嘅自由㗎嘛，係咪先？我有權唔鬧你㗎。系咪先？ 即系你唔好话揞住良心，要赞你。 如果赞你就冇啊啦，咁我咪唔讲咯。即系如果用岸伯都咁啊，岸伯都系唔闹何秀兰啫。咁佢点解唔闹何秀兰？你自己谂啦，系嘛？哎呀，你自己谂，好好笑。系呢啲啲痛嘅到天啊！不过我又唔会，我又唔会喺我把口里边讲出嚟。你又唔咩？你又唔使谂住八卦，你又唔使谂住听呢啲咁嘅嘢。咁跟住嘛，我咪做咁啊，继续做挺拉咯。做到我顶唔顺，我真系身体里边顶唔顺，真系晕啦，太攰啦，跟住咪唔做咯。唔做啦，咁跟住就係日日全程做幕后啊，咁直至到呢2004年12月24号平安夜。 哇，记得咁清楚咩大日子啊。 睇先，长毛上节目风波里的龙门阵。 咁我记得 okay， 我原来嗰日得记得。 咁其实係咩事呢？我又讲埋呢个故仔，跟住我讲返我哋战男嘅正题啊。话说阿岸伯咧，其实一向都唔中意阿长毛选阿伯宝议员嘅，唔中意嘅，因为佢觉得呢啲系沽名钓誉嘅事。OK， 佢零四年选到未啊？嗰阵 选紧噶啦，已经 选紧 啊！嗰时已经成立咗人民成立咗好似社民联嘅，差唔多要成立社民联咁上下啦，系咁上下嘅啫，系咁上下嘅啫。咁一路喺度闹阿长毛啦，咁嗰时候我哋个党主席 玉敏 系啦，就话我哋社民联嘅人不能够再上人民台开咪，包括长毛，包括陈伟业，包括陶君衡 ，OK， 咁当然啦，当时大家嘅理念一样噶嘛，咁玉敏你话唔做，咪唔做咯，咁但系咧就喺度嘈啦，咁嘈，咁啊嘈到成日闹阿长毛。咁長毛咪就上去，即係12月24号，長毛就上咗龍門陣嗰度講啦。我一講其實佢真係我都要喺咪嘅，我喺度嘅。 唔係，我想問先，係之前已經社民嘅人已經冇去人民台做節目一段時間㗎啦。 已經開唔係都做緊嘅，都做緊嘅。 都有做緊。 嗰日阿土就被嚴啦，幾拎古惑啦阿土。阿土阿被嚴，阿土就唔係。 其他人就有即係啲除咗重心人物。 係啦。 社民連啲人喺嗰度做節目。 都有人做嘅咁樣啊。咁當然啦，24號咁啊，土有權唔做啊，平安夜係嘛？咁就跟住咧就嘈啦，嘈完之後咧就鬧不愉快啦。咁跟住就鬱偉就話以後都唔準信人民台。咁跟住人民台就 拜拜。 拜拜。咁拜拜啦，咁樣跟住就過咗幾個月啦，跟住就梁錦祥呢就搵咗我出嚟食飯，我仲記得喺邊度啦，喺九龍塘一間酒吧，咁同佢喺度傾偈食飯咁樣， 咁啊，倾倾倾嘅话，我想搞一个网上电台，就叫 My Radio， 问我点睇？咁我话得啊，好啊，冇所谓啊。跟住阿提咁就话：喂，你要铲我噶噃？咁我话我点铲你？咁我话我出钱我就唔得啦，出力咪推咪咯。咁样咁啊，话你出节目铲我噃？咁我话出咩节目啊？因为咧，我嗰头咧，我就成日自己出去玩啊嘛。咁啊，变咗个贱男啦。阿梁锦祥就俾一个 idea 俾我，就叫不如你做个节目就叫贱男手记啊。啊，佢讲你啲对呢个性嘅睇法啦。喂，当时个谂法系好 前卫， 好学术噶，好学术噶。你对咪讲嘢 ，OK， 好学术嘅，唔系谂住而家咁样噶。而家系好淫乱噶嘛，而家系讲左右报告，讲包胶噶嘛。以前唔系嘅，以前系分析嗰种性倾向啊，同埋分析嗰件性嘅事件嘅。 切，咁你而家可以做翻呢啲噶，你冇得去做包胶而家。 好啦，闷咧，我都呢啲。唔系，其实基本上你讲得唔长啊。即系你讲呢啲咁嘅，譬如有啲裸体游行啦，咁呢啲我咪属于嗰类型嘅嘢咯。 系 性解放啊嗰啲，系咁呢类型嘅，我谂住讲，唔系成日有性解放嘅嘢噶。 当做特备节目得唔得？即系咁讲啊。 而家唔做啦。我呢啲其实基本上几讲难嘅。啊，跟住无端端有件事发生咗，就变成咗将战男手记喺嗰台战男手记喺卖 video 就变成。戰男俱樂部係一個理由，係一個故事嘅。咁呢個故事我就下班下個禮拜先講啊。 好啊， 因為我仲要講埋點會有傑斯嘅出現啦。 有咩話？ 傑斯嘅出現啦。 我知道少少。 梁錦祥個三大 idea 啦，節目即係傑斯、刁民牛同埋佢自己啦。即係聽即係戰男手記、不上頻道同埋神秘之夜。梁錦祥三大諗頭啊！咁啊，成三大諗頭咧，某程度最成功都係我，因為不上頻道已經唔叫咗不上頻道啦嘛。 叫不上 频 道， 神秘之夜就应该系瞓觉嗰阵听嘅啫嘛。 都唔系啊，我都成日有追噶。 OK， 到 OK 啦，你好嘢啦。咁啊，我谂啊，最长寿同埋冇断过咁样啊，亦都多，而家多人听嘅，真系唔少人听嘅话听 OK 啊，咁啊，都算系小弟呢个，某程度最成功喺呢个范围之外，我真系手执牛耳噶嘛。咁啊，算啦咁啊，佢杰斯嘅诞生啊。卖 video 嘅形成啊，点解唔做冇咗智能手机变咗智能俱乐部呢啲容后先再讲啦，好。今日讲返今日嘅正题啊。 啊，终于入正题。 係啦，咁正题就係想当年啫，其实唔系咩正题。即係都要讲返嘅。日同你实知嘅。咁嗰时候就係沙井。 有我梗係知啦，记得。 你知啦。沙井呢就唔系我哋啱啱以前去嗰个神兽。即係执咗啦神兽啊。以前我哋去神兽嗰个沙井啊，沙井嘅神兽咧就叫麒麟俱乐部，金麒麟俱乐部，就喺维也纳，唔一个五星级嘅维也纳嘅隔篱有一栋，过一栋啊，一栋好似独立式嘅夜总会，就系神兽啦。咁嗰时候我哋去沙井玩就唔系嘅，咁我哋去嗰时沙井玩咧，沙井都系好， 你一定冇地铁，我最记得， 好 而家有地铁啦，系啊， 好荒芜。咁我哋呢就去沙井咁其中一个我唔记得边度啦。我仲记得个外搭嗰啲包车去呢都好似250蚊啦咪呀。 要咁上下每人几十蚊囉。佢可能坐五六个人。 係啦係啦包车你都要50蚊啦。咁我去一间酒店嗰间酒店呢美轮美奂。金碧辉煌都上个所以咁讲啦。但係佢出面死成一个烂地一忽。对面系有一间所谓超级市场，系得一层嘅啫。 系嗰度啲楼不都系咁噶啦。 系啦，咁啊，我哋成日喺度食饭食猪肚鸡噶嘛。 系啊。 嗱，猪肚，因为佢啲猪肚鸡啊，真系猪肚包住只鸡噶嘛。 佢嗰啲其实佢嗰啲系露天茶座，就整个啲帐篷，你记唔记得啊？ 系啦， 都几有风味。 几有风味啊！咁啊，而家成反了。系，所以有啲近。系唔系冇肺？ 唔系冇肺啦，我好惊系嘛。 哎，其实因为成日都有啲近，系肥水倒流嘅关系。咁我哋咁去沙井啦，即系嗰阵玩法就真系，因为我哋以前唔去长安玩啊嘛。 系啦，唔知点解冇去咗，后屘系真系停咗。 系停咗，因为点解咧？我讲少少啦。 朋友走咗系嘛？ 因为嗰阵我唔搞团啊嘛，我俾咗阿哥伦搞啊嘛。 啊系。 啊，咁嗰陣搞唔搞成功我唔知啦。 搞咗幾次好似。 係啦，咁我冇嚟接翻嚟搞㗎，佢跟住佢自己唔搞。 唔係點解當其時你又後屘轉咗俾佢搞咧？ 唔係，我根本就唔想搞，我要玩啫嘛，我係要玩完之後做個節目啫嘛。我搞嚟其實好辛苦，但我唔搞就冇得玩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嗰個道理啊？即係我而家我唔搞團，我係冇得玩，冇得玩，我自己係冇節目做啊。 哦，咁 所以我搞嘅。坦白講，我搞親都蝕㗎。我唔係好似你啊，見哥哥嗰啲咁樣。 冇啊，我搞我都冇乜搞過㗎。 你又搞你次次有錢賺咗，你次次有錢賺咗，我次次蝕嘅。 OK， 係咪先？咁嗰陣都 唔係話賺嘅，即係賺咗自己玩。 係咯，我 賺咗自己玩。 我自己賺玩都賺唔到㗎。 係啊，所以就爭啲咯。 係咯，即係你係賺咗自己玩之前，仲有少少錢攞出嚟食宵夜㗎嘛？ 唔係，我就用嚟食埋宵夜嘅，好老實。即係我如果有幾多呢我基本上係食宵夜食埋佢咁樣咯。即係總言之叫我賺咗玩囉。 你賺咗玩之後仲可以扯食宵夜㗎嘛。我唔可以我自己係扯食宵夜嘅話我就一定係自己都俾錢玩。 哦咁。 你明白嗎其實幾大鑊㗎所以我真係都唔想搞㗎。但我唔搞冇辦法啦我唔可以唔搞㗎嘛。 咁啊。 即係好似而家咁好而家大的佢自己搞。我黐就得啦我夠彈同你搞咩。係咪先。咁以前我哋沙井，沙井啲女同以前嗰啲沙井女，同而家啲沙井，唔好意思，而家深圳女，即係兩件事啦。以前幾錢啊？幾撚平啊？ 二五八三六一，我記得 嗰時飲酒又係五嚿水嘅啫。 係咁上下啦。 酒店咪250。 係啱啊。 嗰時仲係點樣咧？嗰間場咧，仲可以買套餐，你買5000蚊套餐咧。就送 多幾張券俾你， 唔係送酒店俾你， 送酒店， 嗰間酒店即係美輪美奐啫，間間房都有浴室嘅，唔係間間房都有浴缸兼 按摩缸 嚟，按摩缸嚟嘅咩？ 有啲有 jacuzzi 嘛， 啊喂大佬嗰頭玩，喂即係嗰頭同邊個朋友玩咧？啊， 我係老友阿漢。 阿汉啦，唔系，穷閪老细，我哋叫做穷閪老细。 唔好意思，黑仔唔记得咗 啲。咁啊，仲有阿的啦。 系。 咁啊，其实大的啊，仲有少部分啊，小部分喺长安玩嘅网友都嚟嘅，人名我唔记得啦。 你唔系好多嘅，其实嗰阵时就细弹咗好多，印象中。 啊，因为 嗰5、6個、6、7個唔同你。 因为当时就有啲唔系我嘅网友嚟噶嘛，因为嗰时系阿汉介。即 係老細嗰啲， 窮閪老細介紹玩噶嘛，就係佢，但佢基本上嘅團係佢搞噶嘛，啊咁跟住我哋咪黐咯，咁黐黐下佢唔去嘅話就變咗我接手搞啫嘛，咁我接手搞頭都係3、4個啫嘛，咁啊嗰時就你幫手收錢啦，因為我知我真是鳩緊啫嘛， 我都去咗幾次咯，印象中都 OK 好玩嘅， 好玩啊！ 而家你講翻啲歷史真係太遙遠啦，但係我最記得咧，即係當其時咁平有咩好處咧？ 再坐 唔使左諗右諗。 两件 边个啱嘅坐喺度先，坐低咗先。几多啊？三六一二八， 俾佢啦，两个先饮酒系咪先？啊，咁嗰时佢真系平啊嘛。咁当然我就都有几个阿穷閪老细嘅恶意事件啦。记唔记得佢自己变咗支烧啊？ 哎呀，唔好记得喎，话太耐啦，你又好记性。 我因为前两期节目讲过噶嘛，即系有次咧嗱，佢就令到我以后咧都唔够胆搵。搵雙飛嘅。 哦，有啲印象，少少 印象。有啲印象呢即係點解呢因為以前呢我都有時偶爾都雙飛坐兩件㗎嘛。咁其實個諗法幾好㗎有競爭。 你等等先你呢啲唔係叫雙飛不過你照講㗎先。 坐雙飛啫。 坐上係囉你話你真係帶走雙飛啦。 唔係帶走雙飛。 我未試過啦。 我都未試過。我從來未試過啊或者呢我唔會話因為我有試過啊跟住嗰啲講到美輪美換啦天花龍鳳我唔會我未試過。OK， 啊，你话我最坚系咩咧？我最坚咧就喺读小学，唔系读中学，都唔系中学咯。我偷入去自己小学间学校里边同条女搞嘢， 咁样。 嗰次就我最捻坚嗰次啦，即系最肯最得唔保守嗰次啦。所以我唔系一个太性解放嘅人嚟噶，我真系最 争啲 啊！即系 有机会我同你讲下啲性解放嘢。 啊，我有啲时间喺沙滩嘅，嗰啲叫咩啊？ 沙灘嗰啲叫 消救生員望嗰啲咧， 瞭望台， 瞭望台搞過嘅，咁我都搞過嘅，公園嗰啲搞過嘅，咁你話但係就係嗰啲真係好少啦，咁我所以我唔係一個好中意 你即係對性方面其實你比較唔算走得好前。 唔算好前嘅啫，其實唔係 做節目就走得好前。 啊，做節目好前啫，我對個性其實唔好前嘅。咁啊，咁啊，我以前都有時係坐雙飛嘅。咁次跟住咧，而家我睇中我坐雙飛咧，我都會揀一個姨媽度嘅，一件唔係嘅，屌我屌佢屌嗰件姨媽度噶啦，嗰件泥色嚟，下次最多係咁嘅啫。 哦，咁樣。 點解咁解咧？就因為嗰陣我哋有個朋友，窮閪老細，咁咧就嗌咗兩件女。平啊嘛，有边个唔系坐两件嘅？个个坐两件啦、啊，基本上。 即系唔系？如果你拣唔啱，又想再睇下先。 系啦，睇定先咁。 有啲一睇又话情有独钟山之猫，入买一件啦、 啊，咁讲真咧，咁嗰次咧，阿穷閪老细咧就，我一年尾嚟嘅。啊，咁其实嗰次之后啊，阿穷閪老细都唔去沙井玩嘅，惊俾人打咯，唔知咩事啦。咁跟住咧就佢系坐咗两件女，坐两件女啦。咁啊，有一件女咧，可能年尾等钱使啊。咁啊，因为佢唔知阿穷喺度就戴边件过嘢噶嘛，咁其中一件咧就老少少嘅，就即场喺个 K 房里边就打拉开条穷喺老细条拉链，攞佢条锥出嚟吹。 唔系你系咪见到先？ 睇到喺我隔篱， 咁啊， 佢仲眼 enjoy 咁样将个头啊按喺个沙发后边， 哇！ 啊一声添，加喺住系睇住佢担。 哇！你好嘢喎，咁 睇住佢担我屌你老母，和平清楚嘅几嗰阵啲相机像素冇咁劲嘅，同埋嗰阵用啲诺基亚就已经用而家啲手机影捻咗啦， 拍紧咗片啦， 拍紧咗片啦，佢都担哇！我屌你咯咩？咁我真系好两威噶，系咪个个佢都觉得好两威噶，喺刁民王面前屌你咯咩？嗱即担啊啦！所以你话佢话几犀利即担喎， 就你都未试过啦，肯定 未试过啦，系咪先？喂，我就记得咧，即系咁你又諗下啦，咁頭先有冇講到啊？因為頭先呢啲錄音器材你有啲問題啊，所以呢啲又補翻上去嘅。咁最後你係如果俾你單完佢之後，咁你會唔會你會帶邊個走啊？ 我會帶美幫我擔嗰個走。 冇錯啦，但係嗰個擔嗰個就佢個心態點咧？佢就搏你帶佢走，佢先擔你啫嘛。 咁梗係啦，搏到盡啊！ 搏到盡啫嘛。好啦，咁就大禍啦！你唔帶我走。OK， 但系咧就带其他嗰条唔担你嗰条女走，咁你咪嬲咧，系咁 好捻嬲， 好捻嬲，跟住就喺冷度带上嚟，嗰条女就打，即系担嗰条女， 即场开波， 即场开波，即场开波，就喺走，都唔系即场开波，系应该埋一单， 系即系走， 穷閪老细话要带佢走啦，就带嗰件冇担嗰件走。咁嗰條女呢其實已經俾咗500蚊俾個擔嗰條女，唔係二五 吓 俾200蚊㗎啦。可能俾300啦，我唔知啦。就俾咗個嗰件女咁嘅走。但嗰條女冇走到原來。喺個冷巷度。rating, 等。直目到夜深一等而一佢就一出嚟就屌你老鐘。 你見面都去鐘見到。 一見到咁樣精彩屌你老咩喂啲精彩嘢。我點可以唔得我點會唔在場啊。就打起上嚟。咁跟住當然啦， 俾人拉開啦，應該 好快俾人拉開啦，有睇場㗎嘛，跟住嗰條女都冇做啦，因為打交嘛。 不過咁我又問你，咁如果係我咪兩個都帶走八嚿水1600蚊啫，牛哥，即係爭咗嗰600啦。 所以嗌都話佢窮閪老細啦，有個理由㗎嘛。 咁你唔好咁講，佢都好豪嘅，有時 即係孤寒啦、啊，佢孤寒唔係貶義你夠孤寒啦、 啊， 見哥哥都孤寒啦、啊。 唔系喂，咁我有时我啲戆鸠嘥钱嘅，你唔知啫。 即系我讲个孤寒唔系贬义嚟嘅，即系我识好多朋友都孤寒噶。我孤寒嗰啲越嚟越掂，喂，坦白我就因为你孤寒，你揸数系永远唔使蚀啊。点解你唔使蚀？就因为你孤寒啊。你计到嗰条数啊，其实我系将你 计数啫。 我将你嗰条数咧，我其实我喺节目度讲过出嚟，点你点样去搵，即系左右袋啊嘛。 系啊，啱啊，系啊，啱啊！ 你讲过啊嘛， 最紧要呢 样啊，左右袋用几多钱，同埋饮晒你先至再嗌啊嘛， 系啦， 饮晒啦啲酒啦。 因为其实我同你讲，牛哥，我哋出去玩咧，好多时啲酒唔系饮咗噶，系俾嗰啲僆仔倒咗噶。我发现咗，牛哥你记唔记得？尤其是我哋酒吧 段啦， 嗰阵时系啊。 你系咁噶嘛？你系左右袋，同埋你又嗌晒啲酒啦，啲酒饮晒啦。你先嗌 九成啦，九成以上先嗌。 唔系噶，饮你讲噶嘛？我记得我仲记得好清楚。嗱、啱啱讲，啲酒饮晒，先至再嗌。咁嚟都要你都要5分钟啦，甚至10分钟啦。 系啊。 咁你咪悭翻咗5分钟，10分钟咯。你识计呢？你系识计呢5分钟、10分钟数？我系唔会噶。 我饮剩仲有半打挨咯。 咁样咁系 㗎。我走不停㗎嘛，因为我走不停㗎嘛，我唔可以停㗎嘛。咁你又可以停㗎嘛，咁咪。 或者要回下气啦，你一路饮咪回返十分钟。 玩下手，玩下手喺回气嗰度啲人喊走。咁就喊喊少啲。即係你又可以咁㗎嘛。我唔得㗎嘛，或者所以我咪卧室囉。我成日有理由㗎，所以你。 但你话嗰时你话我哋赚亦都唔即係赚咗自己份玩係有嘅。 咁话啦我喂咁咪咁咪叫佢赚囉。 同埋呢我真係我试过如果有。 咁咪叫佢赚囉。我系呢啲你赚过㗎嘛。 我拎埋嚟烧嘢㗎牛哥。其实我唔会话我搞完个团之后我返到屋企仲有钱多咗我冇。 喂你同我唔同啊。我系写埋烧嘢之后呢我自己仲有唔知出嚟玩啊。我连自己赚玩都未我呢我系赚玩都未试过。除咗一次、哦、除咗一次东尾三十几人。嗰次请宵夜直接都请一千九几二千人啦。 咁咪三十几要 啊。咁当然唔系三十几人食宵夜嘅、嗯。啊因为如果三十几人就六十人㗎啦。 咁 吓。咁、啊、其实就有啲人走紧咗嘅咁都系围咗都系廿零个人到啦。食宵夜我都请。我请成千九几二千人我都试过啦。咁嗰啲次嗰次系赚玩之余有钱食宵夜都同个钱袋系嗰次啫嘛。我试过一次㗎咋。其实基本上嗰啲全部都系食晒宵夜㗎我再。 哦咁样。係啦正常都系。 因为其实我嘅你知我嘅理念你理论我要玩㗎嘛。 係呀我同你咪次囉。 係囉係囉係囉。所以我唔系呢一样嘢啦。咁第二次仲有一次喺嗰头沙井嗰间场嘅经验啦。 哇好似好夸张 喎。好夸张㗎呢次又系。其实喺节目讲过晒㗎啦。如果譬如你用一千蚊呢买咗我呢十年嘅节目呢而家我系买有节目买㗎知唔知㗎 死你嗰度做乜戰人民超市。 人民超市裏面有節目買㗎。你一千蚊就聽埋我呢啲咁節目㗎啦。啊咁樣嗰時候有試過有個朋友就同一個女仔拍拖啦。 即係確認有關係㗎啦。 確認關係㗎啦。確認關係㗎啦。咁啊唔知係邊個生日好就唔知係咪我啦。好似都係今日嚟好就可能你都係今日嚟。 好多 年嚟今日 嚟。你話沙井年代 嘛。沙井年代今日啦。咁我真係有人生日啦。咁一齊嚟慶祝啦。咁跟住呢嗰、那個朋友呢就同佢 DJ 傾下偈打下膊頭。 嗯。 嘩我屌你囉一打而不打膊頭不自我。一打膊頭嗰條女呢就拎起個滅火筒。 即係個女朋友。 係啦嗰個女朋友拎起個滅火筒想做兜嘢中來。想幫來你都喺度啦係咪先。 冇打到。 冇打到。 即係作 作勢啫。都似㗎啦。 嗨到啲囉。 系啦， 咁有人挡啊！ 咁我嗰阵都仲有几个朋友喺度噶，喂，我使依家点做啊？睇戏咯，睇戏， 唔系后屘都冇嘢， 冇嘢，我明知冇嘢噶嘛，睇戏睇咯，唔使理佢哋噶，哇，咁好精彩，咁最后当然啦，都冇打死佢嘅， 冇事 嘅， 个 DJ 有冇事？ 我 DJ 都冇事嘅，咁最后好似系咪赶走咗个 DJ 定点啊？好似我唔好记得啦，唔记得。 好啊，好似印象中个 DJ 都靓女嚟噶， 都靓女嚟嘅。就是靚女你傾偈大博頭咪撲街囉。 咁正常男人見到靚女㗎 都係咁 樣。 但係你帶埋條女去咁咪撲街囉。 真係好其實應該出嚟。 好精彩㗎嗰次。即係我喺沙井呢玩嗰時候呢你兩次最精彩就係變咗支樂器啦窮喺老細即刻即場俾人擔啦同埋嗰個滅火筒。 嗰個滅火筒。 所以呢佢生日呢嗰個位圍就生日呢我送過一支滅火筒嘅火火機俾佢咁佢啲細都幾得到啊！點解你幾得開心？ 係喎，好正 啊！好啦，好正係嘛？咁啊，都過癮嘅。嗱，嗰陣喺沙井玩都過癮嘅。咁跟住我哋試下講下其他下次啦嚇，下次啦，講下有冇其他啲講下咩？講下花街啊！ 花街，我去過好玩啊！ 好啊， 咁即 係 行啊， 係即係你又講下東莞嘅花街啊！我話講下當時我哋疫區啊， 我去過一兩次就要係得啲印象。 我哋講下惠州嘅花街啊， 好 啊，咁可以大家傾下啦。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完之前咧，我係想同大家講下，我哋有口罩，我有口罩埋，應該啊，但我唔知個， 會有太 Q 啊， 我唔知個話聲，咁咧就應該係賣180蚊一盒。 50個 嘅。咁呢次唔係善事嚟㗎因為有人我唔係講又阿迪囉。 喔、哦、你老友。 阿迪呢佢又唔知點解又攞批口罩返嚟。咁可能我唔玩㗎啦。因為放我飛機呢我唔玩㗎啦。一字不忠你個撚樣百字不用啊。我係而家咁嘅人嚟㗎。但我自己就衰心軟啊。我見到阿迪呢喺個 Facebook 度佢自己宣傳呢、啊、一個鐘頭一個留言都冇。 即係佢自己宣傳買口罩。 係之前買一個鐘連一個留言都冇。我話唉算啦算啦算啦。唉你不180蚊啦嘛。 我帮你买啦，我帮你买啦。我就一个钟头之内八九几盒，屌你老味，黐烂线，屌你！跟住我唔敢再加上去啦，我唔敢再宣传，因为我惊到就的都唔够，五毫波俾我。 冇货俾你啊，大王啊！ 我就惊啊，嗱，老细，即系而家廿廿块咁口罩嘅，但系你知我慢慢一窒噶啦。产地来源唔知，系咪独立包装唔知？咁系咪独立包装？你咪当佢唔系独立包装咯。 八十蚊冇可能噶啦。 系咯，产地来源你咪当佢大陆咯。啊，总之系日，总之我暂时知道嘅咧，就系一个三防嘅口罩， 即系有证书嘅。 系啦，系啦，系一个正规嘅口罩嚟嘅，系啲外科口罩嚟嘅，即系去到 level 2 嘅。OK， 咁你听我节目，你知道 level 2 嘅级数噶啦。 知道啦。 咁其实系 OK 嘅口罩嚟嘅。咁你唔好理佢產咩產地來源啦，因為我自己都唔知㗎，其實我自己唔知㗎，係咪獨立包裝我唔知㗎。 即係 因為我問過阿迪開就話係㗎，跟住再問佢，佢話唔係啊。 即係有問題就揾阿迪㗎啦。 咁又唔好，咁唔關事嘅。 哦 ，OK。 咁、我賣得出啦。總之總之你賣撚咗咪對我壓曬你俾180啦，問一盒。 一盒 系啦，杀晒你啦，180。 即系两个几一个，三个几一个。 三个几人请一个，而家你出边， 三个 你买个印尼嘅，可能重用嘅都180噶啦。 系啊， 系先？你而家行出边啦，又买任何一个啲假口罩，都要180噶啦。 系啊， 咁我啲唔系假嘅，咁 OK 啦。讲完，咁希望我有可以帮下手啦，唔系帮我， 帮阿迪， 咁而且都系帮我嘅，我威俾阿迪睇啊嘛。你真系你知唔谂知啊？我讲啊，嗱，试下你，即系我几嬲嘅。 你阿迪会唔会听你节目？ 佢唔会啊，唔会。你可以讲翻俾阿迪听。阿迪话，我开嗰时咧，嗰啲法国口罩咧，我攞20000个噶嘛。喂牛，你食唔食得起啊？我屌你老味，你同我讲呢啲咁嘅嘢，我咪今次咪食俾你咯？我食俾你睇咯，我食唔食得起？屌你都唔理啊，食唔起啦，一个钟头都买唔到一个。要第二日啊，成日啊，跟住今日我睇佢 Facebook 啊，屌你都买十个， 即系十 盒，屌你都黐线啊，食唔食得起？你啊，梗系食唔起啦，屌你老味，黐线，我梗系食得起啦。 可能喺其他地方买咗好多咧，微信啊，剩嗰啲你唔知咧。 我唔捻知啊， 即系你睇 Facebook 仲系啊，仲系你谂住 咁你咩机度买到几多盒先 ？Facebook 啊，买咗接近100盒咯。接近100盒啦。 即系佢冇得噶，即系我哋要比较，要睇同一个。 仲你终于甩翻我啦，我哋个讨论区啊！正我呢个谷之后，你谷到330几盒啦。 咁啊系， 系咪先？屌你老咩？咪黐线呀？食唔食得起？咁谷计咪咪？ 唔止卅几啊，好似成40-50盒噶啦。 其实60-70盒啊。 系咯。 跟住人加单咧，费事话俾你知啫。好鬼犀利噶。咁啊，即系话咧，我食得起咯。或者你啲好睇小人咧，人系唔俾人睇小。 200盒都10000个啦。 咁差唔多啦，我唔觉得好多嘅啫。我唔觉得，因为我冇睇啊，我做一日啫嘛，做下宣传啫。 即系费事再 我惊做我惊我惊真系唔系食唔起啊！你冇货交嘅，系咪先？咁啊 OK 啦，咁希望啲网友帮下手啦，买啦，帮下的手买啦 OK， 咁第二就希望神辛苦啊！ 即系咪喺你微信 Facebook 留言俾你？ 系啦，到时候我有方法俾你哋噶啦。喂， 或者自己搵阿的 Facebook 俾下面阿 咁啊唔好，我唔威够，我唔够威啊嘛。 OK， 全部俾晒我，你即刻的都俾晒我过嚟，我哋卖，大家有价钱啫嘛。 咁啊系， 我就话俾你听，屌你咯，咩的死味？食唔食得起啊？得你啊！我咁样同佢讲翻。咁啊，第二样啦，都系啲打赏啊！今日生日都做节目啦，仲要一阵间仲要录多两集。咁啊，依家你真系识做啦，俾真系醒翻几个钱嚟买碗粥食下喎，系咪先？咁啊，神辛苦，当然啦，其实都，你都冇乜， 暂时冇乜 冇乜用啦。咁想用都买住先啦。因为真系好捻大镬啊！真系唔系我就好捻大镬， 疫情系好捻大镬，系啊， 好捻大镬咁啊打赏啦，咁其都依依样啦，最后啦咁啊下个礼拜讲下开始有得玩啦，但我呢咪落去嘅，好嘛？下个礼拜系咪可以讲好多嘢噶？咁啊听下想当年啲嘢啦，系嘛？ 好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 好，拜拜。